回见。 倡导绿色出行，共建美好家园，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。 大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打开报纸，搂上一搂，世间百态，无欲无求。我说您听是非，美丑，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野草闲花遍地愁，龙争虎斗几春秋。抬头吴越齐秦楚，是转眼梁唐晋汉周。帝王将相先不论，凡人小事说不休。为谁辛苦为谁谋，喜怒哀乐说从头。十一长假过完了，大伙上班起得早，我给各位来读报，拙嘴笨腮说不好。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。那边说你还有完没完啊，干嘛呀，这是跑这开诗文会来了。嗨，就说咱们得把这个话说到了，礼数得周全嘛，都是老北京啊，怕您挑理嘛，哈。十一正差事过完了，大伙呢生活各方面啊，上班的，做事的，是吧，这个啊，开出租的，做小买卖的，总之吧，贩夫走卒啊，各位啊，普通百姓生活开始正常了，上班上班，下班下班，该歇歇，该玩玩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那么搁我们这儿呢也是啊，这个给各位讲一些个社会上发生的故事。咱把话说头里啊，这个不是时兴发生的，新近发生的事情，咱们直播读报全都给您节目里面都对付出去了。这些个呢是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发生的各式各样的事儿，出现的各式各样的人。说这干嘛呢，无非是给各位提个醒，是吧，有这个安全意识，法治观念，老这么说不嫌烦哈，警钟长鸣嘛，是吧。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，话了话外的周末新闻出场，我是立新。继续啊，说点门儿呢，这个捅马蜂窝，哎，那说你得罪谁了？捅马蜂窝，嗨，这个不是咱们寻常打比方那个意思，真捅马蜂窝了啊！对了，呵，遮了一身包，哎，我的妈呀，他是为什么呢？嗨，不怪这位，这是重庆老安的故事，本身他也不是重庆人，重庆当地报纸报的，重庆晨报的消息。那么老安是哪儿的呢？四川凉山的地方人。家里的孩子呀考上重庆的大学了，这不是学生开学吗，很多家长不放心，呵，讲话这是一出戏，千里送京娘，哈，家长们不远千里，哎呦，呵家伙，颠颠呵呵的啊，着急忙慌的啊，费劲巴力的把孩子送到大学，有的那个都不乐意走，舍不得，干脆在学校那儿啊，他们那个什么体育馆啊打地铺了，哈。当然这个事儿，这个一码说一码啊，这跟咱们今天要说这个话题没关系。单说这位老安，老安师傅也是送闺女上重庆大学那儿报道去。闺女报道之后呢，人家孩子懂事儿，跟他爸爸说：“您回去吧，您甭跟这儿磨叽了。”是吧，您这一天围这操场绕三圈，知道的是您是家长陪孩子，不知道您打算是怎么着，是打算这个奥运会啊破纪录呢。嗨，老安说，我这把年纪我破什么纪录啊，可说呢，赶紧走麻利的。老安一想，行，看孩子还行，挺自立的，得了，放心了。没在学校耽搁，但是呢买火车票啊是第二天的，得在重庆住一宿，就找了一家旅店，就是说酒店饭店呢也不是很贵的啊，就是很一般的一个旅店吧。到这个地方呢，他是跟自己的表弟哥两个一块来的，住了店之后呢都挺好的啊，咱们收拾收拾，不行咱们出去转悠转悠，看看大重庆啊怎么样了，是吧，这个火锅是不是还那么地道啊，那必须的哈。等到晚上了，哥两个玩耍一番是尽兴而归，